尽等， 夜灯扶摇声上空，离人还在等，不舍得不再遇见，有情的人原来不敢相逢。桃花朵朵只恨瞬间花落，把黄相隔，似还在不隔，看似生契阔，有传说此句写在你眼底，你只有我。时间苦短，只怕一遇到我，若心可得，穷尽了三 生。你如今只剩下了回忆，是你让我坚持用心爱着你，说今生我们不会分离。是你信誓旦旦说永远在一起，如今一转身就离去。你走吧，我不会挽留你。你走吧，不用说。 我来，热热闹闹的精彩，欢天喜地好运来，山河痛快。你爱，我爱，爱到喜出望外，花儿常开春常在，花家澎湃。嘿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你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恭喜恭喜你。 喜气盈门，好事成双，好人好运，金玉满堂，三载飞扬，如愿以偿，财滚滚来，福如东海长。 嘿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你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恭喜恭喜你。嘿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你，春风得意马蹄疾，恭喜恭喜你。嘿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你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恭喜恭喜你。嘿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你，春风得意马蹄疾，恭喜恭喜你。恭喜恭喜恭喜恭喜。 有爱出奇的巢，不小心被摧毁，用心编织的梦支离破碎。 花花的世界让我双眼蒙了灰，逢场作戏让我有家不能回。 神圣的殿堂在心里最珍贵，梦中 撑到最后一秒，我仍是一个配角，好可笑，友情出演的下场会如此煎熬，最后落幕的代表用遗忘作剧， 已经无所谓，只要你幸福就是我的安慰。我想着你的美，我想着你的泪，想着我陪种滋味让我回味，只要你快乐就是我的安慰。我想着你的美，我想着你的泪，想着我陪你喝的苦咖啡，在不在一起已经无所谓，只要你幸福就是我的安慰。苦咖啡真的美，那滋味让回味。 爱到最后。